Hello 啊，大家好，我是何玉，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补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三集，人皮灯笼。 你们打算去哪里啊？ 哦，长春。这地方的名字好听，我一直想去，可结婚之后没有时间，后来又生了彤彤。如果有机会啊，我想带彤彤多走些地方。 我也去长春，徐姐要是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 吃一碗面的功夫，足够冬至跟对方交换联络方式。少妇姓徐，徐婉，人如其名，温婉清丽，可惜命运不济。徐婉再三感谢，一脸感激。冬至离开的时候，又让女儿跟哥哥说再见。彤彤似乎听懂了，慢吞吞却乖巧地抬手挥挥。不知怎么的，冬至忽然想起那个朝他挥手的影子，心头莫名蒙上诡异的阴霾。告别徐婉母女，冬至提着零食往回走。穿过一节车厢之后，他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四周比自己刚刚路过时还要昏暗，头顶甚至连一盏夜灯都没有，连人也变得很少。少？冬至往两边看去，走道两旁稀稀落落还坐着人，只是没有人趴着睡觉或玩手机，更没有人谈天说笑，全都直挺挺坐着，姿势僵硬，说不出的古怪。接着手机发出的光，冬至定睛一看，这些人神色木然，眼睛圆睁，就像蜡像或者活死人。冬至为自己的想象力打了个寒战，转身就想退回餐车。当他回头的时候，却发现身后原本的餐车车厢也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一条同样幽深昏暗的列车通道。真是见了鬼了。冬至心跳加剧，他加快脚步往前走，但车厢似乎永远也走不完。那一个个面无表情、死气沉沉的乘客，被手机的光线一照，脸上甚至泛着诡异的青色。别说出声询问了，冬至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冷不防地伸出一只手来抓住他。憋着一口气走了许久，终于发现前面影影绰绰透出一点光亮。冬至大喜过望，几乎是一路小跑过去。果然是有个人站在那里，看起来还有点熟悉。冬至认出了对方。 何玉。 何玉背对着冬至，正蹲在地上，手里还提了个灯笼，正往前看。见冬至跑过来，还回头竖起手指嘘了一下，示意他小点声。碰到熟人的冬至稍稍减轻了点恐惧。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也是被困在这里的？这地方太奇怪了，我们快找办法出去吧。 冬至赶紧去拉他。 等等，你看这灯笼。 灯笼怎么了？ 冬至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手里那盏小小的灰黄色的灯笼，里面的烛火微弱摇晃，欲灭未灭，而何玉却一脸的神秘兮兮。 这盏人皮灯笼快坏掉了。 什么灯笼？ 在人死后，从他的天灵盖凿个小洞，把水银灌进去，你猜会怎么样？ 冬至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他禁不住往后慢慢退，嘴里喃喃地应和：“ 会怎样？” 何玉起身看着他，露出了一个心满意足的笑容。 把人埋在地里，再过七七49天，就可以把人皮完整剥出来。 胡说八道吧，这怎么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我就做过。 何玉似乎为冬至的反驳而不快，沉下脸色，瞪着眼睛， 灯笼幽光映在何玉的脸上，莫名的诡谲。 但一副人皮顶多只能做一盏灯笼， 我这盏灯笼快坏掉了， 正好就用你做我的下一盏灯笼吧。 东至全身的毛都要炸飞了，他再也忍不住，用手上喝了几口的矿泉水瓶向对方狠狠地扔去，然后转身就跑。何玉伸手朝他的头顶抓来，看似不快，但东至却居然躲不开，反而被他抓了个正着。东至睁大了眼睛，嘴巴微微张开，那一瞬间的恐惧紧紧攥住他的心脏。他突然发现，人一旦恐惧到了极点，是连尖叫求救都发不出来的。下一刻，他的头发已经被何玉揪住。 完了，我要被做成人皮灯笼了。 突然，东至感觉额头一凉，像是冰水滴落在眉心，又渗透皮肤直入心底，整个人霎时打了个激灵。东至眼前大亮，周遭景物随之一变。没有幽暗阴森的车厢，没有蜡像式的活死人乘客，也没有提着人皮灯笼的何玉，只有一个陌生的男人。东至喘着气，一身冷汗，脸色煞白，嘴巴一张一合，却说不出半句话。他觉得自己现在肯定特别像一只脱水的青蛙。再看着男人，他有一双好看的桃花眼，眼神却平静无波，像是疾风骤雨也吹不起一丝波澜。看见了这个男人，东至觉得自己以前画的那些号称拥有五官黄金比例的人像都瞬间黯然失色了。 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 东至浑然忘了自己危险的处境，脑海不知不觉浮现起这句话。 这该不会也不是个活人吧？ 东至怔怔望着对方，却没有害怕的感觉。对方见东至发傻，微微蹙眉，伸出修长的手指，稳稳地捏住了东至的下巴，将他的脑袋往上抬了一下。温热的气息迎面而来，有种冰雪轻松的味道，把东至的神志拉了回来。东至的脸上一热，下意识想要后退，却挣不开男人的手。对方捏得他下巴隐隐生疼，正当东至想再次挣脱的时候，男人却主动松开了手，弯腰捡起刚刚被他扔掉的矿泉水瓶。东至左右看了看，周围四散了些乘客，正奇怪地朝他们看过来，没有僵硬的表情，也不像僵尸。东至暗暗松了口气，但还不敢完全放下心来。 这瓶水是你的？ 男人的声线不高不低，不像寻常用来形容声音好听的醇酒，这令东至想起自己闻过的一款香水，混杂了雨后青苔的清冽，又有连声满池的华丽，让人很难忘记。这男人的一切就像那款香水，突如其来，无迹可寻，但又充满了致命的魅惑。 刚在餐车上买的。不对，是我帮一位乘客看孩子，他买了一瓶水感谢我。 刚才发生的一切过于离奇玄幻，但他隐约意识到，刚才如果不是这个男人，自己很可能还没清醒过来，忙向对方道谢，又问道， 刚刚怎么回事？那瓶水有问题吗？ 嗯。 男人嗯了一声，却一个问题也没回答。但东至居然也不生气，他发现对方看着手中那瓶水，专注凝重，就像看着一颗定时炸弹。东至忍不住又问， 请问你是谁啊？刚才在我额头上…… 还没问完，何玉就跑过来。 老大，老大。 何玉陪着笑脸，居然还有点低声下气的讨好。那个男人看了何玉一眼， 我让你留在六号待着，你跑哪儿去了？ 何玉挠挠头， 我就去上个厕所，我听见这边有动静，赶紧就过来了。 等你赶过来，黄花菜都凉了。回去该做什么，自己清楚吧。 知道了。 写检查。 何玉又看向冬至。 嗯，你怎么在这儿？没事吧？ 冬至想起刚才经历的一幕，心生戒备，勉强笑了一下，没出声。男人对何玉道： 你留下来解决这件事。 怎么解决？该不是要杀人灭口吧？ 冬至吓了一跳，看着男人离开，也准备转身溜走，却被何玉一把拎住后领，上前揽住了他的肩膀。 大佬，来来来来，咱们聊聊。 没什么好聊的吧？ 你刚才看见什么了？怎么突然很怕我呀？ 现在的何玉阳光开朗，一脸正气，跟幻境里边诡谲阴暗截然不同。冬至小心翼翼地问： 你用人皮灯笼吗？ 什么人皮灯笼？ 好了，这集结束了。啊，你说什么？还没听够？那还不赶紧订阅分享，右下方小心心点起来，我们下集见。